照多少年，声声礼炮诉说心中夙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相见？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，拥抱祖国百年盟言，一句敬业欢。2049年那一天，无上荣耀的那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